知道。 现在是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卫103.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机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微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生活肩上力量给予你我， 警卫103.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从今天起成为更好的人，按时吃饭，准点睡觉，坚持锻炼，偶尔旅行，和喜欢的人来往，和朋友常常联络，不错过品味103.3，成就更美好的自己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.3广播收藏。 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，求他给帮个忙。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？其实方福安心里清楚，你这叫跟我装蒜，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回我把你粘上你就甩不掉，帮忙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这得说方福安会来事儿。这老者闻听点了点头，罢了，我吃了你的饭了，能不给你干事儿吗？如今你也破费了，好吧。不过方福安你放心，别看我实名的人，要想抓他，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，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。这样吧，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，把他稳住，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窜出去拦腰把他抱住，咱俩 不就把他抓住了吗？就即使咱俩不行，这地方叫蒋家坨，路口那块就有衙门，这有巡检司，有军队，军队闻信赶来，再帮咱的忙，他还跑得了吗？老爷子，我谢谢你了啊！事成之后，我个人有重谢，官府有重赏。好好好好，那你就请便吧。哎，好嘞。方宽也不吃了，就在这个单间雅座里边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把帽带勒勒，鞋带紧紧，腰带子系系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，唰唰唰，在屋还练了一趟。这盲人呢，翻着眼睛在这听着，方爷，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。我说你这玩意还能闻着，闻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？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，你怎么抓贼呢？等一会儿抓完贼，我再还给你。哎，你好，你先给我看管。1000来两银子，60-70斤呢，那么的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。方叔安把包解下来，交给这老头，我先放这儿啊，可别让他丢了。全交代完了，方叔安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，肉就蹦出去了，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，斗丹天高声喊喝：烟烟！你说没鼻子他不兜风，这味儿跟正常人也不一样，把屋里人吓了一跳。你什么声是？别人不说，单说王顺刚叫了两盘包子，刚咬了一口啊，猛抬头一看，方叔安出现在面前，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啊！筷子也落地了，包子也掉地上了。他不是怕方叔安，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，这就叫贼人胆虚呀。那么说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？在本地他有熟人吗？没有，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。他为了摆脱跟踪，进了蒋家坨之后啊，他一看有个大院套，后门开着，这后院里堆一地全是乱草，王顺也太累了，他就钻进草堆，在那块展臂一时。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叫草沫子呢？王顺钻进草堆呀，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，他一盘算，我上哪儿去？哎呀，上云南太远了，上四川也不近乎，回原籍不，绝不能回，肯定官府得通缉我。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？他想啊想啊，想起一个地方来，离这蒋介坨不远，在50-60里地有座山，这座山叫少华山。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法龙神冯奎章，他管辖着800里洞庭湖，他还有4个儿子，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，江湖号称冯家4太子。据说 是四员猛将，每人一对大锤呀、啊，是金银铜铁八个锤。听说这冯奎章还有两个帮手，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，一个叫海马追风手上官清，一个叫海马芙蓉手上官伦。他还有个军师，这军师姓尚，叫尚可善。哎呀，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，我投奔人家去，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？这玩意可就难说了。最后他一琢磨呀，不如大胆一试，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，提我爹的名望他们大概也知道，能收留我更好，不能收留我借点川资路费，然后我远奔云南。就这么办。王顺又一想，眼前至关重要的，我得摆脱这个尾巴，把方砖我都甩掉了，我就在这眯一会儿吧，睡他一觉，一会儿他找不着我，他就过去了，或者他就回去了，我再走我的。他在草垛里这一忍呢、啊、这个滋味的难受啊，又渴又饿呀。这才想起来，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呢、啊、一会儿我得喂饱了肚子再说，没钱没关系，我哪怕脱掉衣服做压帐呢。故此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起来了，把身上的草抖了抖，仗着胆子到了街上，东看看西瞅瞅，一瞅没有方叔安，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，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。他可没想到，就在他进了蒋介坨钻进草垛这个前后，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。王顺做梦也没想到，让他进了饭馆了，到三仙居打算喂喂肚子，也没钱呢，他就要了两盘包子，吃完了好赶路。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，方官在里头蹦出来了，他焉有不怕之理，这小子噌就站起来，一看还是方官自己，他略微放了放心，事到如今呢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姓方的，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又在这儿遇上了。你要遇上了，哎，王顺，你要是懂事的，赶紧自己投降，我管保不凌辱你，无期不来。一会儿官兵来到，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说个痛快话，去你妈的。王顺把眼前这张桌子哗这一周我奔方川就砸来了，方川垫不宁腰往旁边一坐，顺手抄起一只痰桶来，奔王顺就是一痰桶。这王顺吓得一低头，一用啪稀了哇啦，怎么回事？痰桶正好砸在酒坛子上，酒坛子也碎了，酒也洒了，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直叫唤，吃饭的是四散奔逃，稀了哇稀了哇，饭馆可乱了套了。方砖扭向回头就喊老爷子，快帮忙抱腰子！可是方官喊完了，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，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，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。咦，那没了！哎呦，你可把方官给气的，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，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？ 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，连忙都不帮，你跟怂操了你。可是方国安就愣着功夫，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，头也没回，撒脚就跑。到了现在，方国安也顾不了这些了，追出饭馆，踩耗子就撵，娘呆，截住！有人没给截住，他是国家的要官，他是贼，谁敢截呀？老百姓躲的躲，藏的藏啊，街上是路尽人稀呀、啊。一瞅这王顺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把刀，谁要一拦着，咔嚓给一下怎么办？就这样，王顺逃出蒋家坨，奔少华山就跑下去了。方顺婆那在后面紧追不舍呀。这回王顺没耽搁时间，简短截说，一口气儿跑了80里呀、啊。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，把他累的是摇摇晃晃，实在跑不动了。方顺还比他强，因为老方吃了两回饭，这肚子里头有底儿。王顺能耐再大，他没吃东西。方顺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，因为这是旷野深山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就见王顺摇摇晃晃进了一座山口，老方不知道什么地方，压刀还继续追。单说紫面金刚刚一进山口，里头呼哨就响了，胡哨一响是伏兵四起，出来七八十个喽啰兵，手里头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钩镰枪，哗把王顺就给包围了。几只钩镰枪指向王顺的梗嗓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动他妈就扎死你。王顺就没敢动，一手提刀，一手一摆，各位弟兄辛苦辛苦，别误会别误会，咱是自家人，我也是老何，你也是老何，你找谁？我初次到贵宝山来，请问我这有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姓田，叫田凯，是否在此？田凯，他在少华山干什么呢？我听说他在这儿也当个小头目。喽啰兵说，是有个叫田凯的，是我们这巡山寨主，人送绰号双刀将。对对对，我找的就是他。你叫什么名？在下姓王，叫王顺。好吧，先把刀放下，听我们的啊，不听对你可不客气。哎，好，打亮亮亮亮。王顺把刀扔了，人家把刀捡起来，拿根绳子把它拢上，到里边送信儿。这王顺说的是实话，确实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凯，人送绰号双刀将，是他爹神拳太保王兴祖的徒弟。耳闻说他在少华山还当了个小头，但是多年不通音信，这也是冒冒啊这么一提，哎，结果还碰着劲儿。喽啰兵到里头一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巡山小寨主双刀将田凯晃着膀子来了。他低头看了看，哎呦，果然是兄弟，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，快快快，松绑松绑。喽啰兵把绑绳给解开，给刀又给了王顺，王顺哭了，田大哥，被难之人前来求你，王哥哥跟总辖寨主美言几句，把我收留下吧，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走投无路了。别哭别哭别哭， 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据我所知，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哭什么？有哥哥在这儿，你就可以在这儿待着。总家大寨主跟我关系不错，我到那说几句没问题。你是个英雄啊，请都请不来，他能拒绝吗？别难过，别难过，走走走，我现在就领你进山。哥哥，等等，后头还有人追我呢。啊，开封府的，可不是吗？来多少人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。那你放心，我们这条少华山，东方的地界就是少华山，东方天地，这个山不能出来，上面都成好，没有我的话，日本不准放进。是，你看他是巡山寨主，有这个权利，他安排好了，带着王顺进山，顺着盘山道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寨。等王顺进了院儿一看，这块的气派不次于八宝冰封青松浪牙剑，相比之下比王典那块还整齐。大厅门前站着40名彪形大汉，怀中抱着鬼头刀双手袋，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，大厅的门开着，聊聊着，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。谁呢？总辖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，跟他的两位老前辈上官清、上官伦、军士，还有他几个儿子偏副寨主，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儿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。田凯告诉兄弟，料等片刻，我把底交给你啊。我们总辖大寨主冯奎章啊，脾气暴躁，但这人心肠挺热，你呀就得顺着他说，只要他瞅着你顺眼，看你可怜，包准收心。如果你呛着他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。哎，我都知道，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，能收留我就行，我还敢跟人家犟嘴吗？哎，就对了，我跟你送个信儿啊。说着话，田凯正正帽子，抖抖衣服，来到大厅外边高声喊喝：报，在下要求见大寨主。冯奎章往门口看看，是田凯吧？不错，正是在下，进来。是，田凯规规矩矩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，躬身施礼，回总辖大寨主，有件事情要向您禀报。什么事儿？咱们这儿来了个朋友，打算要步步登高，投靠总辖寨主，赏碗饭吃。田凯，这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还用跟我说吗？你是巡山寨主，你看着安排吧。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。哎，是，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人，必须跟大寨主得见个面。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？大寨主，您听说有个人没？叫神拳太保王行祖。那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一压南七省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？对，今天来的这人就是王行祖的儿子，叫紫面金刚王顺。啊，王顺！屋里的人就一愣，还把追风走上官清一听，手捻徐然，他不就是假徐良吗？听说他在八宝冰封青松狼牙剑入了王典一伙呢， 怎么上这儿来呢？田凯说，那我就不清楚了，最好你亲自问话。好了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让他进来。田凯心花怒放，来到外边满脸是笑，兄弟，我跟你说了，看那意思大家都挺欢迎，张嘴英雄闭口好汉，你跟我进来吧。哎，王顺进了大厅，他一看，这哪是大厅啊，分明是森罗宝殿啊。正中央有座高台，高有五尺，两旁边有梯子，上头铺着虎皮。在办公桌案的后面是一把特大的虎皮高脚椅，在椅子上端坐一人，哟，这人长得太难看了，就是白天打个对面又得下个跟头。首先说这位的个子，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，都出了号了。宽宽的肩膀，挺大的骨骼架子，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没二尺也差不多，全国也找不出这么长的脸来。高高的颧骨，四棱的下巴，大背头，深眼窝子镶嵌一对黄眼珠，满脸嘎里嘎达是一层水性，磕下一部红胡须，而且这人脑袋上啊还长俩包，不知道的呢，就好像两个犄角，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呢？连胡子的头发都是红的，长得就像化身的龙似的。人要长这模样，能顺眼得了吗？头上戴着火红叶子扎巾，身穿火红缎子剪袖袍，外披对花英雄氅，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。在他身边有四个大个，这四个大个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，一个个膀大腰圆，是肚大腰憨。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八只大锤，桌子这两边有两把椅子，坐着俩老头，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，五官貌相极其相似，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。上垂手这老头这脸发黄，下垂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，花白的虚然，干巴巴的精神。每人身后背着一对独龙双拐，下垂手有把椅子，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。这老道是细米拉的眼睛，黄胡须，身披八卦仙衣，腰中悬剑。再往下看都是篇夫债主了，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的，强不欺身过来撩衣服就跪倒了。各位好汉在上，总辖大寨主在上，被难之人王顺给众位问安。说着话趴地下就磕头。田凯给介绍，大寨主，各位，这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之子紫面金刚王顺。你说上人家这儿来也不容易啊，像王顺这个人也是了不起啊，但是求人家来了就得给人家磕头。赤发龙神冯奎章看罢多时，免礼平分，多谢大寨主。王顺往旁边一站，冯奎章先给他相了相面，而后告诉田凯，此座真赏脸给搬了把椅子，王顺这才坐下。冯奎章就问王顺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贾徐良 不错，正是在下。 听了你的经历，真叫人可发一笑啊！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，唯独眼眉不一样。就因为这个，有人给你化了妆，把眼眉都染了，是有这事吗？ 一点都不假。 嗯，这是有人介绍，要没人介绍，还真得拿你当徐良啊。见过你的人都说是一样一样的。 是。 哎，王顺，你不是在八宝边云峰青松狼牙剑吗？我还接着请帖子，说你们7月15要开人头大会，怎么这个会没开，你到这儿来了？ 哎呀，大寨主，一言难尽呐。 王顺说的这是眼泪啊，一双一对的往下掉，屋里人一阵大乱。冯辉章晃晃脑袋，王顺呐，不必难过，有话只管讲来。如果你说的在理，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。 多谢寨主爷。各位， 现在是5:29。 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五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身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也许会让你受伤，但请你相信音乐有魔法，它带你寻找太阳，看见希望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曾经的伤口长出了翅膀。品味1033，你的音乐魔法师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，1033广播书场。 少华山大寨主，赤发龙神冯魁章，正跟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谈话。楼兵禀报，有一人在山口外大喊大叫，大吵大闹，让我们把国家的要犯献出去。如果听了他的话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要不听，他一怒之间要扫平少华山，请大寨主定夺。冯魁章听完了，火旺上撞，啪，把桌子一拍呀。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这人没报出名姓。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。 外貌什么样？ 外貌 挺细个脖子，挺大个脑袋，对对，还没有鼻子。 刚说到这，王顺紧走两步，抱腕当胸， 大寨主，这个人可最坏无比，他姓方，叫方书安，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。这位小子当初也是绿林道，而后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了，故此闹了个五官不全。他不但不恨徐良，相反处处替开封府庇护，而今他背叛绿林人，保了皇上了，在开封府当了一名校尉，跟着徐良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、啊。这次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的失败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，他跟了我好几天了，求大寨主把他抓住就地处决，才能给绿林人报仇雪恨。 哦，方书安呢、啊、听说过，他跟王金龙、火玉贵不是磕头的把兄弟。 对呀、啊、可恨之处就在于此，他是跌云峰的人，反过来他倒卖了跌云峰，跟这些把兄弟为仇作对，没有他的勾引，跌云峰何至一败涂地呢？ 好吧，那他来的是正好啊，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王顺，你先回避回避，我见着他之后再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。 多谢寨主，不过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，要留下就是个祸害， 本寨清楚。来人，陪王壮士下去休息。有两个副寨主过来陪着王顺奔跨院，让他洗洗脸，喝口水，吃点东西。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封魁章吩咐一声，山口外不准竹篮，让方叔安进来见我。 听令。 劳了命到外边去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方叔安给领进来了。咱们前文说了，方叔安跟王顺是破耙子吊上了，王顺跑哪儿他是紧追不舍呀。王顺进山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是前后脚，故此才赶到少华山山口。有人跟他一说我们大寨主要见你，方叔安是昂首挺胸，晃着细脖大脑袋走进中平大厅。来到里头，方叔安一看，嚯，派头可不小啊，不次于我们跌云峰狼牙剑。他往高台上一看，坐定一人，这人长得阔口咧腮，特长一张大脸，颧骨突出，红头发，红胡须，长得十分凶恶，两旁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，每人手中提着一对大锤，还有俩老头在桌子旁边坐着。愚者天赋寨主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佩剑悬鞭，是怒目而视。方叔安一想啊，我现在是堂堂开封府的半差官，山西燕徐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，我是少侠客一份，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丢脸。 想到这儿，他把大脑袋一晃，抱腕当胸，你，我说各位辛苦辛苦，在下有礼了。这都是江湖道耍把人那套。冯奎章往下一看，好悬被乐了，不是，赶紧用手把嘴堵上了，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他难看的。你瞅这模样长，小脖子细呢，比擀面杖粗不多少，脑袋大的都出号，大饼子脸还没鼻子，光剩个小黑窟窿，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囔囔鼻儿，他这玩意儿不兜风啊，叫人听了心眼往外那么难受。心说话就这种人也在开封府当办差官，真叫人可发一笑啊。想罢多时，他把桌子一拍，啪，下面你是什么人？肉人，不要玩笑，我问你是谁？姓方，叫方书安，人称细脖大头鬼的便是。方书安，我接着你，你我素日并不认识，今日你贸然来到少华山要见本寨，所谓何故？哎，我大寨主，请问您贵姓高明？赤发龙神风盔章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哎呀，要提起您的名声来，我早就有个耳闻。大寨主啊，一回生两回熟，别看过去咱没打过交道，从现在开始咱不就是熟人了吗？我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有事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讲，别着急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有点乏累。再说初次登贵山，你也得客气点，先赏个座，然后再说吧。呵，冯奎章一听，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，自己要做。不给他显得心胸狭窄，心说就给你个座能怎么样，来啊，赐座。是，有人搬了把椅子，方叔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。冯奎章问方叔安，你究竟来想干什么？且慢，你先甭着急，我告诉您呢，我现在又干又渴，我打算讨碗水喝，运运我的喉咙，然后再讲。冯奎章一瞪眼睛，来给他准备水。其实方叔安真渴了，这位就是个蘑菇头，他利用喝水的功夫想想词儿。把水喝完了，方叔安擦擦嘴，多谢大寨主的赏赐。现在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我呀，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。你追谁？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，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那儿子。你因何追赶王顺？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，不但不是东西，而且不是东西，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。众人一听，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个说话怎么这么不利索呀？哪这么多零碎呢？冯奎章接着问：“方福安，你说他不是东西，事实何在？”鸟啊，你太鸟了！大寨主荣炳，这个王顺他爹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。这个王兴祖想当初应福的君王东方亮的邀请，赶奔南阳府白沙滩当了总内官， 在擂台之上招摇撞骗，口口声声要与开封府的英雄决一雌雄，而且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徐良。那时节，蒋平、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，在擂台上决一雌雄。你想想，这事能怪开封府的人吗？那王兴祖仗凭有武艺在身，噼里啪嚓，嘁哩夸嚓，把开封府的人打伤了十几个。小诸葛沈仲元胳膊被他打折，白面判官柳青腿被他踢断。哎，总而言之，王兴祖可就露着脸了。像你那样见好就收得了，包得寸进尺，贪婪无厌，非要跟徐良比武。徐良被逼无奈，当场跟他动手，哪知道他那两下不行啊，让徐良给抓住，咔嚓，像掰烧鸡大腿一样把他劈了。虽然做的有点过分，但是那是王兴祖咎由自取，赖不着旁人呢。就因为这个，跟老王家结下了仇恨。这紫面金刚王顺为了给他爹爹报仇，不要找徐良拼命。按一般常理而论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王顺这么做也无可指摘，但是他悔于不应该，重新更换了容貌，染成了白眼眉，跑到东京汴梁前去作案。最不可容忍的是他夜入皇宫，赐死娘娘，暴打了皇上，而且他暴通的是徐良的名姓，这就不对了。大丈夫敢作敢为，你既然晓得有骨头，你就不应当给别人栽赃啊！这嫁祸于人，真是卑鄙可耻。当今天子这才传下圣旨，包大人传下唐谕，徐良这才被迫捉拿于他。他是手狠心毒啊，在一夜之间打死钻天鼠卢芳，彻底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，致使三老宾天啊。后来他又投靠的八宝殿云峰轻松狼牙剑，投到王典门下，他们狼狈为奸，急需作恶，开封府众人这才奉旨抄了他的山啊。没想到王顺这小子比泥鳅还滑，趁着混乱之机他逃跑了。哎，大寨主你想想，像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能叫他跑得了吗？我就是在后头跟着他跟到这儿来的，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，就因为这个我就得抓他，请大寨主你能赏个脸把他交出来。你要交出来有好处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虽然你是个山贼，顶风臭八百里，但是我们也是绿林人出身，既没奉圣旨，也没奉包大人的唐谕，也没有节度使的令箭，所以你仍然占你的山，我们抓我们的贼，咱们走的是两条路。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呢，我回去美言几句，你还当你的山大王，我们是秋毫无犯呢，你看有多好呢。话再翻回来，假如你要包庇王顺，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，你可倒了大霉，惹了大祸，捅了大娄子了。外说白眉大侠徐良不答应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绿不答应，开封府众人不答应，就在我这儿说我也不答应。到了那时候，山寨一破，玉石不分，你可悔之晚矣，请大寨主三思。冯会长一句话没说，就在这静静地听着，一看方叔安晃着大脑袋，白乎的嘴压得直冒白沫子，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好像是近乎情理。听完了，冯奎章冷笑一声：“方叔安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本寨有本寨的看法。我赞成王顺是个英雄，他搅闹皇宫院，杀死娘娘，打了皇上，是英雄的本色。皇上怎么的？老虎屁话摸不得，他就要摸。娘娘怎么的？金枝玉叶，神圣不可侵犯，他就要杀。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榜样，我赞成。至于他跟徐良作对，应该报杀父之仇，有什么不可？他打不过徐良，碰不过开封府，只好嫁祸于人，这是被逼无奈，情有可原。像这样的英雄，我想教都没有机会。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，正中下怀，我一定把他收留。不但把他收留，我还要跟他结成挚友。谁想碰王顺一根汗毛，从我这说就不答应。方叔安，我要不把人给你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 哎呦，方寨主，你这是开玩笑还是真格的？ 哎，这乃是钟鸣大厅，岂有玩笑之理？ 那么此话当真了？ 当真。 此话果然， 果然。 好了，冯会长，这可应了那句话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。我是出于绿林人的同情心，这才劝说你一番，结果忠言逆耳，你听不进去。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。好了，将来你必自食恶果。 告辞了。哪里去？ 送信儿去，搬兵去，找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回来找你算账。 姓方的，你明白人说糊涂话，我这是少华山，这个地方是聚义分赃厅，这可不是市场，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溜达玩的地方。你要想走，你先问问本寨我答应不答应。 哎呀，方会长，你不答应，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？ 那当然了，你这条命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呢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他大儿子冯云龙噌就过来，来到方叔安近前，一伸手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。呸！兔崽子，你给我过来！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，把方叔安给拎起来了。方叔安一看，这家的拳头好像皮锤，胳膊好像房顶子，不管动哪方面，自己是甘拜下风。老方一想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啊，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。方叔安干脆就没伸手。再看冯云龙把他拽起来，往地一摔，啪，把方叔安摔得刚了一声，啪，搂了兵过来把方叔安捆了，小刀也给他歇息去了。方叔安是仰面大笑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他这一乐把群贼乐傻了。冯奎章气得把桌子一拍，方叔安，你乐什么？ 哎呀，甭问甭问了，行了行了，乐一杀就开刀，吃肉张嘴， 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什么都不怕，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像你这种胆小鬼你还问什么？本寨怎么胆小的？我胆小我敢把你抓起来吗？胆小我敢跟开封府的作对？胆小我敢收留王顺吗？ 我封会他，你甭打肿脸充胖子了， 你这就是胆小。我请问你，我方叔安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，我敢进你的少花山，我也不怕，怕我就不来。那么我来了，这就是客人，咱们俩讲的是道理。今天这不是战场啊，听也罢不听也罢，你翻什么脸呢？为什么我说送信儿去你不敢呢？你怕我走，你不是怕我，你是怕徐良，怕白云瑞，怕人家来了收拾你，你把我抓住打算杀人灭口，这就说明你胆小无鼠。你犟什么呢？方会长，你来吧，给爷爷来个痛快。这时候这紫面金刚王顺呢，在跨院听见了，本来冯奎章让他回避回避，但是他不放心，他怕方叔安这张利口再把冯奎章说服了，把自己献出去，那不倒了血霉了吗？所以他在外头听方，这一听方叔安使的是激将法，如果冯奎章把他放了，这事就麻烦了。他也没请示请示，迈步就进来了。大寨主，我都听见了，寨主爷可别上他的当。这小子一肚子转轴，满嘴的谎话，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，明明他怕死贪生，他反过来还激您，您要把他一放可就上了他的当了。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，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，对大寨主可不利呀、啊！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，你们大家要没空，我亲自执行。说着，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，往前一根步，把方叔安的耳朵给薅住。姓方的，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。活该你死在我手，拿命来！王顺举刀就要砍，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，这位三步两步到了王顺的背后，把巴掌抡起来，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，啪！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脆劲儿就崩开了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啊！王顺单手一捂脸，觉着耳门这嗡嗡直响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好像没给打聋了。他心里纳闷，这是谁呀？谁对我这么不礼貌？扭向回头观瞧，他一看呢，这主他不认识。此人身高九尺开外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超口硬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，并插英雄球。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，勒着大带狮子派，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掌，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水磨珠节钢鞭，